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助力中轴线申遗保护。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公布两大发现，未来有望恢复皇家稻田盛景。今晨气温为入秋以来最低，明天天气晴好。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下午，市政协围绕在202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之际，总结推广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性经验，助力中轴线申遗这一重点督办提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政协委员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协商议政。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啊，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委员们的建议和中轴线申遗的进展。 好的，在今年年初的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这个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是提出了一个专委会的提案，建议呢结合北京文化遗产管理和活化利用的先进实践，那么总结呢具有国际性、有推广价值的北京经验，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五十周年之际呢进行推广，助推呢中轴线申遗。建议呢组织国内外专家力量呢是编写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总结报告，组织和鼓励的相关学者和单位依托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性平台推广北京经验。再有呢就是以世界遗产公约颁布50周年活动为契机呢，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遗产保护交流网络，推动的申遗工作的开展。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呢，政协委员和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围绕呢讲好中轴线故事、文物的活化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市文物局的局长陈明杰在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时说啊，本市现在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之际呢开展系列活动，宣介呢北京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这个更新领域的经验做法，计划呢一年内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还有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北京的七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呢进行巡回展览，分享了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以及研究等各方面取得的经验，特别是通过中轴线申遗进一步呢这种实践的活动来完善的这种让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呢惠及更广大的群众。陈明杰还表示呢，今年是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关键一年，申遗保护的热潮呢是不断推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年的申遗的文本呢需要持续打磨并最终的定稿，中轴线国际影响力呢还需进一步的拓展。市文物局呢将会加紧推动的纪念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系列活动的落地落实，宣介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领域的经验和做法，提升了中轴线遗产价值的国际认知度，推动了遗产与教育、文创、艺术等领域的跨界融合，讲好中轴故事，那么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使得遗产的保护呢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市文物局今天宣布，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经过3年的发掘，建筑主体田字房建筑基址已经全都揭露出来。康熙皇帝培育水稻的皇家稻田遗迹也被同期发现。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今天现场探访，请听报道。 刚才那个点应该从70开始。 从70开始画3厘米。 北京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稻田遗址的探方中收集土壤样本，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证明了这处遗址的位置是准确的。淡泊宁静遗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部，清代康雍乾三朝皇帝都曾在此勤耕，并培育了京西稻的前身。副研究馆员金和天告诉记者， 我们大概确定这一片应该是种过的稻子，开了一个探方，然后采集土样，准备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这个稻田。遇到就是京西稻最早的雏形，然后后来京西稻扩大种植，颗粒比较饱满，口感比较好的这种水稻品种。 淡泊宁静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主体建筑为田字坊，曾是清代皇室体验田园风情的场所。这次考古发掘让局部残存的虎皮石斗板、街条石、铺地方砖、排水设施等构件重见天日。副研究馆员张中华说， 它这个田字坊33间房子，每一间呢是4米48的建方，我们把整个的主体建筑呢是整个的揭露出来了，在四个天井呢全部进行了发掘，台基呢保存呢还相对的较好，地面之上呢当时是铺的青色的方砖，这个方砖呢是40厘米乘40厘米，厚基本上是6厘米，基本上能够进行了图上的复原。 更重要的是，从这些遗存里可以明确看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痕迹。张中华说， 整个田字坊区域的地面，包括它外围的道路，都是被火烧了的，颜色呢就是发红，方砖呢开裂，有的局部呢就烧得非常严重，都有硫化的硫，就是流利的硫，硫化的迹象。 张中华透露，历时3年的考古由北京考古研究院与北大等3所高校考古专业合作，并全程向公众开放考古工地，应用了多学科的考古科技， 田野考古、古建筑考古、园林考古、植物考古，然后进行充分的结合，有所有建筑材料，包括我们一些出土文物对它成分的分析。 金和天欣喜地告诉记者，稻田遗存的土质依然很优秀，未来有可能在这里复原出清代皇家稻田的原貌。 这个土是比较黑的，黑就证明它的腐殖质含量比较高，营养成分比较高，那么以现在的这种自然条件、土壤背景来说，还是很适合再继续复原这个水稻种植的。 今天下午，北京朝阳法院在朝阳区金盏镇东坝大街金地启会中心开展巡回审判及普法活动，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涉及15亿信托贷款的合同纠纷案。原告公司认为，被告公司提前收取利息的做法，目的在于变相收取国家禁止的砍头息，因此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公司返还利息。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落地在华贸中心的星巴克全国首家非遗概念店今天举办1周年活动，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你好杨帆。 你好主持人。 这家门店有什么特色，未来将会怎样发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首先呢，落地在这个华贸中心一层的这家星巴克的非遗概念店，外形就很别致新颖，有着浓浓的老北京特色。那么站在外面看呢，它是一间平顶低墙的玻璃房子，像老北京的四合院。那么走进室内呢，所有的吊顶灯都是分散排布的，象征了万家灯火。那店里呢，整整一面墙全部采用了靛蓝色的蜡染技术，刻画了老北京的胡同、下棋的北京大爷以及踢毽子的孩子、繁忙的快递小哥等等。那包括墙面上呢，还有这个暖水瓶的瓶胆来做装饰，活灵活现的呈现出了不同年代的北京城市风貌。那在这家非遗店里呢，这个蜡染元素也是随处可见，比如呢，咖啡师身上穿的专属的这个蜡染围裙，还有摆放。